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哦，咁样 好，搞掂啦！我哋而家开始啦。咁啊，等我讲下先啦，开场法。好，咁我先人述二咧，系每个星期二夜晚9点至10点咧做现场直播嘅。咁分别喺Facebook 巴打台嘅专页，同埋喺 YouTube 都系巴打台嘅频道咧，就会做即时串流直播嘅。咁就希望大家帮我哋 like 翻巴打台嘅专页啦，咁同埋订阅翻我哋巴打台个频道。咁你记得揿埋个钟仔，每一次有任何更新咧，你都会收到通知嘅。咁另外就趁而家我哋未入正题啦，帮我哋分享翻而家呢个现场。场直播节目，咁同埋我哋有个先人热线1001条线，咁我哋出边有专人服侍你嘅，打电话入嚟8125656，咁就同我哋倾下偈，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嘅灵异故事都得嘅。咁啊，可爱嘅朋友啦，咁可以 at 翻我哋巴打台嘅 Skype ID 嘅，咁啊方便你哋打翻入嚟，咁啊 ID 系。badatoy badatoy at outlook.com， 咁就事不宜迟啦，我哋入正题啦。 我发觉我有啲咧，有啲我发觉嗰、那个我个 group 咧，越嚟好多人入咗嚟，加咗入去，咁有啲新嘅嗰啲会员咧， 我谂你介绍下自己先啦。如果新嘅， 我系先人， 我系夜企啊。 啊，咁咧就佢咧就。通常他们有一个弊病呢，就是叫他出来做嘉宾，他又不够胆 沙沙的零头， 他又不够胆做嘉宾。咁呢，咁我唯有呢就有一个呢住我同区添嘛，住我同区嘅，咁我諗住呢，他讲嗰啲故事呢，他讲去嗰啲经历呢，我去嗰度去返他讲嗰啲地方呢，拍返啲 shot， 然后呢就拍嗰啲咩母親的抉擇嗰啲咁樣，動步機一路就見到佢背脊，就見唔到佢嘅，就見到我嘅啫。咁啊喺個背脊楞到我咁樣訪問佢，拍翻條片。 你好似係咪以前差唔多嘅嘢又做過？ 做過係啊。 我哋可以再嚟過喎。 係啊，唔係咁佢唔夠膽上嚟講嘛，佢話怕喎。 咁錄翻條聲帶咯。 係啊，錄翻佢條聲啦，因為證明我哋真係有人分享 啊！我哋亂噏噶嘛， 唔係我哋作出嚟，大佬邊度作得咁多嘅啫？ 好辛苦㗎，即係你要咁好想像力啦，然後你又要將佢串合曬所有嘢啦，之後你又要作校稿對稿啦。我突然間諗到嗰個廣播劇， 邊個啊？ 你嘅廣播劇， 哇！ 嘔心瀝血啊！ 都我寫咗個都唔夠人錄，依家唔係而家太。好多嘢做啊 ，Albert 都有时都剪唔切啊，整嗰啲声俾佢都答下观众嗰啲先。话破依家我哋个台好多清谈节目噶啦，仲加落去 咪就 系 咯。 系啊， 系啊，你哋上翻去 巴打台 YouTube 频道啦，咁其实上面咧就摆咗好多重温节目嘅，同埋一啲录影嘅节目嘅，咁你哋其实都可以睇到噶啦。 系啊， 而家越嚟越多元化，越嚟越多好丰富嘅节目，咁大家上去咁啊订阅翻就可以睇到噶啦。 嗯，好，咁我哋嗱再讲翻我个纪律频纪律部队个朋友先。咁咧，我咪上次讲过咧，咁佢逢系新人咧， 系。 一定会捉你去处理一下啲尸体发现啊嗰啲嘅，咁啊通常咧就唔会俾你知嘅 突击 系啦，唔系即系譬如打999报落嚟啦，咁佢话嗰度你上去处理嗰单 case， 咁咧就通常嗰啲阿头嗰啲咧。就唔會話俾你知嘅，就叫你上去，你上去睇下先啦。咁你一定要經過呢個階段，因為你冇可能唔做噶嘛。 係練大個膽啊！ 係啦，佢話佢第一次咧，佢第一次上去處理嘅時候咧，咁啊臨去嗰個案發現場咧，其實未去到咧已經聞到好臭噶啦，即係嗰啲應該係咧。在屋企啊，獨居啊，失救，佢嗰個單 case 應該係獨居失救，然後死咗冇人知嘅。咁你隔離鄰舍初初唔為意噶嘛，係嘛？咁啊好臭，佢話咧入到去已經好臭啦。咁啊喺出咗 lift 咁啊行過去嗰個單位已經發覺好臭啦。咁咧去到拍門，梗係冇人應啦，有人應嘅嗰個人唔會死啦。咁啊，你知差人唔爆得門嘅，咁啊 call 消防嚟啦。咁啊 call 咗消防嚟，咁佢咧唯有喺度等啦。咁啊，佢喺度等嘅途中咧，就見到嗰啲街坊咧好八卦咁喺度睇喎。咁其中有個伯咧喺度係嗱，佢嗰個單位咧就一條長走廊。咁咧佢係嗰啲比較舊式嗰啲以前嗰啲有 lift 嗰啲樓啊，十幾層高咁啊，兩邊有門，即係好似啲廉租屋，好似啲廉租公屋咁嘅。 我哋有 一条长走廊，诶，一阵先， okay. 一条长走廊，两边都有门嘅。咁喺度等嘅时候，个离远有个伯咧话：，点咁八卦？平时如果你唔系咁啊，冇事啦，系嘛？咁啊，终于等到消防嚟，点消防嚟爆开道门咧？咁佢第一时间就话：，哇！佢话第一次见到嗰啲咧，见到咧，即系你知死咗几日咧，有尸斑啊，唔系嗰个唔止死咗几日噶啦，佢话嗰个咧起码死咗成个几两个礼拜。 哇，好臭啊！ 臭不得止啊！嗰啲口啊，啲虫啊，嗰啲出嚟咧，要呕虫噶嘛。佢话哇，第一次咧，直情即系想死咁就系有臭。咁啊入去喺度报翻上台啦。咁你等鉴证科上嚟噶嘛？ 唔可以喐噶嘛？ 系啦，咁佢唯有喺度等啦。咁行咗入去咧，就捻住个鼻嗰阵味。佢话唉，翻屋企冲几次凉都仲有嘅。咁啊行翻出去个门口，最顶唔顺啊嘛，佢话晒啲身仔。即是已经想呕了。咁嗰啲消防喺里面啦，爆完道门啲消防就走㗎啦，啲你处理㗎啦嘛。咁 call 五公上嚟搬尸体又唔关事㗎啦。咁佢喺度行出去，行返出去门口嗰度呢就行过去。佢係同嗰个外面有个阿伯喺度八八卦卦喺度睇嘅。咁同个阿伯讲喂阿伯有咩好睇有咩臭咁样。嗰、那个阿伯唔应佢咁望。即係好似神情呆滞咁望住。佢話：爸，翻屋企啦！我哋開工啊，冇辦法啊，咁臭啊，翻去翻屋企啦。跟住佢講兩句，個伯咧就擰轉頭向住嗰個防火梯嗰度咧行咗出去。咁你嗱，嗰陣時啲防火梯咧就唔好似而家啲人咁手工得㗎，閂翻佢啊。以前嗰啲實係揾個木屑頂住㗎嘛，等佢通風我就冷可冇咁焗啊嘛。咁啊轉咗入去嘅，咁佢就再行翻入去咧，啲鑑證科嚟，咁佢又行翻入去啦。咁行翻去咧，佢又望下條屍，又望下條，再望下條屍咧，哇！真係太嘔心啦，行翻出去，你諗諗下咧，喂，佢望條屍嗰陣時好似都唔對路，佢又醒唔起有啲咩，咁啊再喺度等咗一陣咧，話咦，唔係喎，頭先嗰個白同瞓喺度死咗嗰個白件衫係一模一樣喎， 同一個人咯， 係啊。咁佢唔知噶嘛，咁佢覺得啲阿伯好興著，以前好興著嗰啲恤衫嘅幾個袋嗰啲，唔出奇啊撞衫。咁啊，咁啊再留意一下，唔係喎，啲頭髮啊又係咁樣白嘅喎。 咁啊行翻出去，行翻出去咧，咦？嗰、那个阿伯佢叫咗佢走噶嘛？行翻出去又见到个阿伯，又见到个阿伯企翻喺离远，企翻喺度。跟住佢又阿伯，你又你唔走咩？又企翻你仲唔翻屋企？仲喺度做咩啊？咁、那个阿伯又系咁呆呆滞滞望住佢。咁佢阿头咧就上嚟揾佢，跟住咧佢就同阿头讲：喂，我阿头啊，你见唔见到嗰、那个阿伯咧？啲我叫咗佢两次走啦，嗰啲佢都唔听，唔知一路就喺囚嗰度睇咩啊？跟住阿头话：嗰、那个头话，唉、哎，得啦得啦，你落翻下边啦，唔使喺度啦，唔使理嗰、那个唔使理嗰个阿伯。但系佢话俾佢阿头知嘅时候咧，佢阿头系望望嗰个位，望望嗰个方向咧就拧翻个头，唉、哎，唔使理佢啦，落翻去啦。你落去啦，你條友都係唔慣嘅，即係佢個頭都係錫佢嘅，見到新仔咁啊，搞完曬啲嘢咧，咁啊落翻去樓下啦，咁啊佢個頭落到嚟，佢話：喂，嗰、那個嗰、那個阿伯咧走有冇走到啊？邊個阿伯啊？你頭先企咗喺嗰度嘛？企咗喺嗱，我哋喺譬如17啦，佢企喺22嗰個位嗰個咧，查實話俾你聽啦，我係見唔到嗰個阿伯，我係冇見過嗰個人，係你話俾我聽嘅啫。佢唔係喎。那個伯同嗰個死屍嘅衫一模一樣喎，著係差唔多 嘅。嗰下都仲唔醒定？ 係啦，嗰個頭話：得啦，你當你我就見唔到嗰個伯嘅、嗯。我哋當差咧，就唔好搞埋曬啲咁嘅神神怪怪嘢。 係咪又係同一個阿頭啊？上次嗰個阿頭。 咁咪初頭跟嗰、那個，梗係嗰個啦。咁咪起碼跟你喺去嗰個區，你起碼唔係做一個月噶嘛。咁、 嗯、 啊。我哋当差嚟，冇理呢啲，唔好成日谂埋啲神神怪怪嘢。嗱，你讲嗰个伯，我系见唔到嘅。咁就拗晒头啦，翻到去差馆咧，咁就落更翻差馆啦。咁啊，走落去 canteen 饮茶嗰阵时咧，就佢哋嗰啲嗰有个伙计啦，喺嗰个 canteen 度做嘅。咁啊，同个伙计吹水，佢话：，我今日我处理单 case 咧，唔知点解我见到阿伯。同嗰個死屍差唔多款喎，又係咁嘅樣喎。跟住我頭上去咧，又話見佢唔到，咁真定假？嗰個夥計咧，可能係即係佢識嗰啲嘢嘅。佢話查曬，我諗你今日見到嗰個咧係個阿伯，因為佢根本佢都唔知道自己死咗，即係佢失救啫。佢冇諗過自己，佢當自己瞓著咗嘅啫嘛。因為一直都冇人話俾聽佢死咗嘛。咁啊，就戇居居企咗个门口出边，可能佢临死嗰阵时系想人哋救佢嘅，所以佢个灵魂啊企咗出边。佢话查查，你见到嗰个咧，应该系个中阴身嚟嘅。 佢自己真系唔知怎走出嚟。 佢你喂，有时你心肌梗塞，一分钟就死，分零钟就死噶啦。 然后我觉得分分钟佢系真系企喺门口度装咯，佢唔知道自己死咗，跟住走咗出去嘛。 系啊， 跟住 佢想走，可能佢个鬼魂走咗出去，想搵人 嗌救命。 系啦、啊， 跟住到翻屋企嘅时候，点解地下瞓咗个人咧？佢就喺度装嗰边过嚟嘅，点解有个人会喺我屋企？ 嗱，呢个系前设啫，即系我佢个头咧就话睇唔到嘅，即系同佢讲当差系，嗰啲好厚道嘅头，就叫佢当差又睇唔到嘅。哇！佢话咧，佢话自从嗰次之后咧，佢嗰啲伙计又冇正常咧入去咧就会。叫佢咧喺個，但依家有 EU 車，以前冇噶嘛，你行 bit 噶嘛，咁啊冇計啦。唔係咧就正常，應該擰扎香上去。其實啲香就唔係要嚟拜佢，係要嚟屈嗰啲味啊，整散曬。有啲香水香噶嘛，點好鬼香噶嘛。佢話入咗鼻嗰陣味，哇，好鬼難頂。 香水香啊，我以為係平時普通係裝香拜神嗰啲。 唔係，你買嗰啲靚香咧，佢真係檀香嚟嘅。有啲係香水香咧，就落香料嗰啲咧，佢好鬼確噶嘛，陣味咪正好攞嚟冚嗰啲屍味咯，好死臭噶。等陣先，Alex 係咪有個電話入啊？ 哦，唔響啊！ 你咪有頭先？ 頭先我見到佢話有嘅，但係咪唔 冇啊？ 咁你又咁樣嘅 幻覺啊？咁咧，佢咁咧就嗱嗰次咧就係佢第一次。接觸屍體咧，就見到嗰個阿伯啦，個死咗個阿伯，個靈魂咧就企咗門口啦。咁咧，佢嗰個我咪話佢個阿頭咧，成日同佢講嗱，有一次就走得快啦，係嘛？即係走得比佢更快啦。跟住咧，小其實咧，佢同佢又做咗即係跟咗佢咧一個月到啦。咁我發覺咧，查實原來 嗰、那个头咧系比佢更迷信嘅，系啦。佢点解咧？佢有一次咧就咁嘅，有一次咧佢就同佢去嗰啲家暴啊，即系奉召有人出，有人喺度搞事。咁咧佢哋就唔系，喂，你要知道 CID 唔系先系要差人去到有事发生，然后先 CID 去落口供噶嘛。咁有人佢试过一次喺佢嗰个区咧。即以前的所谓鱼蛋档啦，咁咧就报话有人喺度搞事，咁咧啲唔知点解啲体场做唔到嘢喎，要报警喎。正常嘅体场会出嚟搞噶嘛，嗱佢嗰次就报警嘅，咁啊报警上去咧就问咩事啦？你知嗰啲咁嘅架布咧开晒灯都唔会觉好光嘅，即平时黑掹掹嘅，费事坐个阿婆喺你隔篱炸型啊嘛，系嘛？你可能咧坐咗成晚，嗰个五六啊岁，你都唔知噶，把声好远啦。可能阿夏威夷坐就把声你唔知系嘛，所以伸手不见五指嘅。咁啊上到去咧，咁通正常差人嚟到咧，梗系着灯噶啦，叫晒啲人出嚟啊。咁佢个头啊，同埋佢一齐上去啦。咁啊上去咧，佢发觉佢个阿头咧。就平時咧就通常呢啲行頭噶嘛，我哋乜乜乜乜咁啊講一輪啦，但係佢發覺嗰次個頭咧就唔行頭喎，就叫你入去先啦，我喺度，我喺出邊，我你問住口供先，我出去煲支煙。 有警棍。 係啦，佢條友有煙癮嘅，咁嗰陣時可以食煙啊，依家就而家食煙啊，費事人哋炸刑啦。嗰陣時你知嗰陣時啊有排爛仔咁啊，咁叫咗佢出去咧。跟住咧，佢阿頭佢哋入去問咩事啦，咁啊，佢阿頭啊喺個門口度死都唔肯行入去喎。跟住咧，咁佢哋唔係一個人噶嘛，佢哋三個人嘅。咁佢入去問咩事啦，跟住另外嗰夥嘢入嚟啦。咁啊，咁佢阿頭咧就成日都企咗喺度啊。跟住佢問，頭先，跟住叫翻我 friend 出嚟啊，喂喂。咁嗰度呢度有咩事啊？佢冇啊，嗰條友喺度發爛渣，又話貴，又話成日喺度嘈啫，咁樣冇咩咁啊！得啦，咁樣冇咩同佢落個口供，我哋咩啊？我哋收隊啦，咁啊收隊啦，咁啊翻去，咁啊翻，咁啊佢哋繼續行必嘅，咁啊翻到去警署咧、 啊。我哋有個封煙啊！我頭先聽咗有把聲。 我哋諗下聽咗先啦。喂喂 ，hello，hello，hello， 诗人你好，叶奇你好。 喂，你系边位啊？喂，你把声好未听过噶、啊。 我姓陈噶。 喂喂，陈生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喂，点啊？有咩同我哋分享啊？ 我想讲一次嘢，我中学中午嘅时候喺学校遇见鬼嘅一件经历咯。 翻学都有呢间学校好出名噶。唔系嗰啲 系啊， 出名 鬼嗰间嘢好出名咯。 即系呢啲嘢好出名噶。 都系啊，因为以前有人讲过咧，就有个校工就因为个同学打篮球撞跌佢，就后屘咧爆咗光，入咗医院冇几耐就死咗。后屘咧就话啲同学咧就话见到佢翻嚟咯，就会喺度打扫啊，同埋同啲同学即系想同啲同学倾偈，但系啲同学好似见唔到佢咁，净系得一个同学系见到佢咯。 即系得一个同学见到佢，成班都见唔到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提示。 是个 地方 是你哪个区的、 庄启程预科书院大角咀 是庄启程、哦、庄启程以前是是咯 湖中咯保良局湖中中学咯就是那个校工是保良局湖中中学的咯就后来那些人以讹传讹就说是庄启程预科书院的校工其实是保良局湖中中学的校工来的 即是隔离 不是隔离直情就是那个湖、那個、中中学因为他搬去白鞍山，后屘就做咗庄启程预科书院啊 哦，即系嗰原底嗰个位置嗰个变咗庄启程。 系啊系啊系啊！ 哇，嗰度我都真唔记得，以前鲜鱼行又喺个隔篱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啊。 咦，我可以翻去问下我屋企人咯。 即系咁，佢系啦，佢出事嗰个位置系喺旧址啊，定系旧址？即系庄启程嗰个旧 址。旧 址 系啊系啊，旧址、啊啊、大角水嗰度、啊、就即系诶。个同学唔小心，即系打波嘅时候，佢以为一齐，即系以为落 即係佢跳起跟住落嚟嗰下咧，就撞到個嗰、那個後宮咯。有後宮就、即係跌咗落地下，就後腦着地，咁就即係死咗後屘。 哦，跟住就有同學見到佢，喂，其實都幾奇怪喎。 係啊，真係所有人都見唔到，我都見唔到，但係有一個同學就話見到。 佢見到有冇同佢打招呼啊？ 冇啊，冇同佢打招呼，同佢唔熟噶。 哦，就係即係佢見到個阿伯喺度行嚟行去，喺度打掃嗰啲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做翻个平时做嘅嘢咯。 哇！即系为咗，因为冇理由佢唔知道自己死咗噶。 因为撞到佢嗰下，佢成个跌咗落地嘛，咁佢流血嗰下有机会佢自己都失去咗意识。 佢唔系即刻死噶嘛？ 但系佢会冇咗意识咧，或者 嗯， 呢个我可以上下 料喎。啊，仲有诶，嗰间学校咧，嗰间学校咧就诶，以前咧诶，我哋读中二中三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两个灵体就扮我哋嘅同学咯，即 系 个样一模一样，差唔多样嘅，但系就靓仔靓女好多嘅。我哋仲话，咦？点解阿朱世忠？诶、哎，你又讲埋个名字， 唔紧要嘅， 唔紧要啦， 佢未必听呢、 這个。朱可能从啱啱咁啱。 先生同阿潘 X 文小姐，点解咁靓仔靓女嘅情字都唔觉嘅？佢、哋都唔系咁嘅样嘅，争咁远嘅。跟住啲同学想上前走去睇啊，点知有同学嗌住唔好啊！你睇下朱世，哎呀死！朱先生同阿潘小姐咪喺度食紧早餐咯，嗰两个唔系我哋嘅同学嚟噶。 喂，即系佢哋喺嗰个 canteen 嗰度，即系喺食物部嗰度食紧早餐。 嗯，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哋见到同 事食紧早餐嘅系人，系、有两个企喺篮球场嗰度踱来踱去嗰个系鬼咯。 哦，即系佢哋打扮系同嗰两个人一模一样嘅，咁最校服个个都差唔多噶啦。喂？ 喂，陈生 ，Hello。 喂， 我哋见到那个同学咁嘅样咯。 哦，即系佢个样子差唔多，但系咧就好似整容后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O K。 哇，咁都几诡异喎！同时见到两个下边嗰两个食紧早餐，但系你又见到有两个人喺度。 嗯， 系啊，好多人都见到嘅嗰阵时，我哋仲喺度议论纷纷喺度谈论紧，跟住转头就唔见咗啦，嗰两个人。 日头咯，系你翻嚟 日头 嚟噶嘛？ 系啊。 哇！ 系啊，系啊。 哇！嗰度原来咁劲嘅咩？哇！因为得闲去拜，但系会唔会转咗庄启程之后冇咁劲咧？ 因为我真系未听 过。咁就唔知啊，因为转咗庄启程嗰时候我都冇读噶，我都升唔到上预科。 哦，我可以问一下屋企人，因为我个屋企人系喺嗰度毕业嘅， 嗯， 就直情系庄启程。 系咯， 我可以问佢，因为我个屋企人佢。本身都有啲感應嘅，但我真係冇聽過佢話喺嗰度瀨過，或者係有見過咯。 嗯， 係啊， 或者佢做咗啲嘢啦。 哦，咁但係冇理由啊，因為佢都幾勤力讀書，留到好嘢嗰啲人嚟。 嗯，唔係啊， 我可以問下先。 我話個新孝子可能做咗啲嘢咧。 哦，嗰啲啊。 啊，你有啲成日同你講唔係信嘅，但係佢暗地裏做好多嘢噶嘛，即係好似你我睇骨科嗰啲醫生咧，成日同你講唔好信鐵打佬，但係佢查鐵打走嘅喎。 你聞到咁鐵打錘， 即係佢有陣鐵打錘啊嘛， 係 嘛？咁你喺佢陳生，你喺嗰度讀咗幾多年啊？ 讀咗五年咯， 讀咗五年啊， 到中五咯。 哇！即係呢啲咁嘅，你仲有冇經歷先？即係呢一間學校 有啊，又係關於呢間學校嘅。 你等陣先 啦，不過就唔係喺學校裏邊。 我哋可以去廣告先。 係陳生，你等等啊，係啦， 我哋可以去廣告先，翻嚟我哋再接你翻入嚟講。 唞唞先啊！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